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破冰之旅，张志军国台办主任在上周进行了65年大陆国台办主任对台湾的第一次造访，4天3夜的行程。目前赵志军本人对这个行程的评价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但是呢，其实我们根据这个行程一项一项来对的话，会发现呢，他在最后一天，也就是28号，他是缩短了几项的行程，因为前一天他是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抗议，而抗议的是什么人呢？是学生和所谓的主张台独的分子。抗议的手法也是让第一次去到台湾访问的张志军张主任是有一些傻眼，是被淋白漆和扔这个纸钱，我可以这么说吗？这确实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行为。那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呢，就当时张志军在被这样用不礼貌的方式对待之后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就非常的恼火，说警卫哪里去了，保安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讲，他说这个地方的一个是地势的问题，而且是根据当时进行示威的人群，他们同样是有着非常严密的这个路线的部署，所以就导致呢防不胜防。本来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是听到民进党这边是跟6年之前陈云林访问台湾的时候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当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还是一个暴力小鹰的形象，他说陈云林到来我们一定会用如影随形的抗议来伴随着他。可是这一次不管是民进党籍的陈菊也好，包括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也好，其他的民进党人士都说这一次我们要以礼相待，至少这一次我们确实是看到民进党中央的人是没有出现在抗议的人群当中。可是事先也是被张志军希望可以集中进行对话的学生群体，这次还是有几位的学生领袖，也可以说是太阳花学运的几位核心人物，是带领着他们的同伴们对张志军主任到来又进行了一次抗议。那现在呢，张志军已经是回到了北京啊，在北京呢又是发生了另外一些我们大家同样应该是予以关注的事件。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又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张志军主任进行了第二轮的会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前一脚我们看到这次张志军在台湾，他首先在行程上是绕开了台北，而且他是完全没有给足时间给绿营的大佬们、给蓝营的大佬们一些见面的时间，说这次不方便。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是没有出现在任何的一些重大的场合里面，反倒是主角全部交给了民进党籍的人士。可是张志军这一脚才刚刚回到北京，国民党这边又有新的动作，这不免让人有非常多的联想哈。目前中共或者说对于台湾岛内的政治来说，两岸政策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哪一方都不希望在这个阵势上是输了自己的发言权，是不是佩芬？ 其实刚刚樊素讲到严重的抗议，其实您真的没见识过台湾什么叫严重的抗议。 这都不算什么是吗？ 你刚刚讲 被人扔纸钱， 扔纸钱那还是纸的，那马英九都被扔鞋子了。可是你刚刚讲到举个例子，对啊，陈云林的那一次，你知道陈云林真的是被包围在金华酒店，包到深夜是出不去，而且那一次呢还有汽油弹，街头还有汽油弹砸车子啊。然后你说这如影随形是例如说在圆山饭店，那圆山如果去过台北，像燕妮去过台北，那圆山饭店旁边有是有水有湖的嘛，他们是那种会 划船去的。然后例如说后来 很讲战术嘛， 真的是。那第一次这非常激烈，那后来到台中那一次呢，你说后来还因为有那个警察，是因为大家在疯狂摇这个车子，后来有警察摔下来受伤了。所以我不能说这用这种来比啊，都是抗议啊。但是你说严重的抗议，老实讲，其实以台湾这些就是街头 太小儿科了， 其实他真的也不能说他客气，而是说这真的不能算是最严重。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陈云林跟这个张志军他们之间的身份或者是代表的也有点不同，我想安保措施可能在设置上也会有一点差别。 我倒觉得不是这个，而是说你应该说陈云那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就有这么高层级的，就可能是大陆海协会的这个代表去了。那当时应该说是第一次，所以大家那个激情点啊，那个反应点还在最高的时候。可是如果你现在每一年都有可能海协会的，然后那国台办是第一次，可是很多的就是两边的官员互访这种的，其实要表达他的抗议，可是他的规模渐渐的也不会，因为说真的，你如果来个四天好，你想哦，我要请四天假，如果我是有工作的人，我要表达我立场，我请四天假，然后每天要从台北跟到台中，再跟到高雄， 自费，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成本很高的，所以。其实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说他是不是因为规模不一样，我觉得他只是因为变成是比较多常态的，那这些人他会去表达声音，但是规模上没有那么的大。可是这两天一直在讨论的也是所谓的待客之道，就到底人家来做客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嘛？ 对， 可是你看， 不就是出那个出了 对好 客吗？ 可是你说像很包括你说蔡英文，或者是说你说有这些学生代表在脸书上也讲到说，你们也要想想做客之道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去检验他的时候，张志军好像也没干嘛，所以这做客之道好像他也没有犯了什么不该客人不该做的事嘛。所以有些时候你觉得在这个点上你很难讲得清。但刚刚樊素讲到你说这次张志军其实刻意的不再跟国民党这些大佬这些见面，因为你从以前如果你看一些历史资料的话，其实因为国共嘛，两边他们其实很好的朋友，像连战啊、宋楚瑜，其实他们很多私交的，即使说来这边可能我私宴你都有嘞，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国民党大佬这种。可是你说这一次除了说他刻意的可能要表达多一点接触民进党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是，其实现在台湾很多的一个气氛讲的是，其实国民党这一些所谓的这些权贵，我姑且先用权贵来讲好了，那你如果还是跟这些人啊参叙啊接触，其实你就更坐实民进党一直在打你的，你像服贸或 ECFA 总是在图利这些买办阶级。可是这次张志军你看得到他其实是刻意多接触台湾的民众， 对，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区隔之外，可能还有就是他希望可以倾听多一点台湾人民的声音。 我觉得我在那个央视看到的报道，当然内地我相信大部分民众都是通过央视啊、人民日报啊这些就是官方的媒体官媒他所报道出来的一些镜像。比如说央视他们就说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这个主委王玉琪举行的这个双方的两边就是头门正式的一个会面，第二个就是台湾各地各界的一个基层的一些民众深接触。那其实我们关注到的就比较深入的就像是民众之间的接触，比方说央视他拍出来的画面就是说张志军他刚开始的是小林村的居民，还有他说他要去这个是后来见了星云法师嘛，或者是说在开始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预告，还有就是大陆媳妇组成的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然后还打出一个标语说欢迎娘家来的人。那其实从我们内地的来看呢，说哎，台湾的好客还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的嘛。比如说像泼漆这些事件啊，我觉得就是经常关心台湾新闻的人还是能够预想得到。可是就像是张志军他自己也说了，他说各种声音都要倾听，他好像也好像是四两拨千斤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现在这么总结啊，他说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所以呢让我听到了很多多元的声音，而且你会发现他整个行程当中确实是跟基层的老百姓进行接触，是展现自己所谓的亲民的一种风范。当然这也不是他统治的国民，所以也无所谓亲不亲民的，但是你感觉这是非常温和的一位官员。甚至我看台湾有媒体说这是跪下来的一位大陆官员。 哪个媒体？ 哇，这个用的词我觉得是非常的严重。就是感觉印象当中他是没有那么强势的要推行什么政治方面的理念也好啊，包括一些很敏感的话题他都没有涉及，甚至连反服贸他提都没有提。哎，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值得玩味的。就整一个的形象你会觉得是 他自己的这样一套理念是很和谐，是我把自己的姿态是放得很低啊。但是实际上你会更多的思考，那他这次去了三个市，包括新北、台中和高雄，去完这几站之后到底有些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吗？其实他们去之前就说，这次我们不会签任何政治方面的协议，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都不会签，只是进行一场倾听之旅。我是带着耳朵去听，带着眼睛去看的，也确实看到燕婷讲的，有些台湾民众对也是非常的好客，包括他下机场去拉着横幅啊，去到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当地的居民，没错，就是非常热情，涌过去，涌过去跟他合影。那确实从这些画面上来看，你是觉得一派和谐，但是关键就是在于，示威的人。尽管佩芬讲的人数不多，可是依然是有，并且是必须得搞清楚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示威，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最大你应该讲这一次你好像应该说试水温，对谁都在试水温呢？对中国大陆在试水温，因为这次我们都在讲他其实跟台湾的特别在南部这些基层民还有跟民进党接触的，所以其实他也在试，就是跟民进党去了解多一点，还有这些所谓可能也许比较绿一点的声音。另外一点，对于民进党呢，其实他也是在试，是什么呢？可能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不知道这些民众是谁嘛。 对啊。 可是民进党现在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声音说，民进党在玩双面手法嘛。你感觉党中央小英好像非常的欢迎你啊什么？可是你说这些学生不也就也就是这些可能跟民进党关系或者是比较独派这些，也不就是算在你这一挂的嘛。可是其实民进党也在测试，如果你说可能2016有可能执政，那两岸必须要交流，在交流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反弹，会有什么样的可能他内部光谱上面的变化，就是可能这些所谓的基本教育派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像说这次其实陈菊因为在高雄不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意外的一个流血事件嘛，然后陈菊也被民进党很多的这些深绿的骂说，你怎么去帮了对面的什么帮外人啊， 还要骂警方。 所以其实对民进党也是在测试，这一次的接触大家都在看会有什么样的反弹或什么，我觉得都是在试水温了。 没错，那刚才佩芬讲的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张志军访台的第三天啊，当时呢这个冲突呢是张志军和陈菊会谈结束之后，那么张志军的车队呢是准备离开会谈的地点，结果呢就是遇到有50-60人的抗议的群众，他们的当中的几个成员就是突然之间冲破了警方的防线，而且呢是阻挡车队前进，还把这个什么红豆薏仁汤啊就是直接往巴士上面砸， 这什么时候做的？ 很养生的， 红豆薏仁汤， 非常养生。 就当时秩序就非常的乱啊，中间呢就有几个学生呢，是被警方绊倒，后来呢又遭到警员的反扣。到时他们离场的时候，等张志军他们走了，才发现几个学生呢是额头啊受伤了。报纸这么说，是血流如注，最后呢是被送到高雄进行医治。那当然陈菊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是觉得表示意外，也是痛斥说警方都是怎么办事的，可是就是这些话也遭到了当地民众的一些反弹，就刚才贝芬讲的为什么还要帮外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但是张志军这次行程当中，他尽管没有签任何关于政治方面的协议，没有任何的文字留下，可是他的一些表述依然是引起外界高度关注。首先就是两岸领导人到底什么时候会晤，这个也是被随行的记者不断地问到。他说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向是很明确，他说我不会在这里重复，因为王玉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两岸领导人见面全在于中方的一念之间。因为王玉琦这么一说，张志军势必他得回应，他的回应就说我们非常明确不打算在这儿重复了。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张志军在会见这个陈菊和跟绿营的其他的学者，包括跟朱立伦见面的时候，都强调说两岸要求同尊异，这个似乎也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尊异啊，是尊重的尊。那他也说两岸呢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大陆呢要尊重台湾选择的制度和价值。那听到这样一番话之后呢，我们非常容易的有其他的联想，比如说之前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清，他呢就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说台湾人民的前途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13亿的中国同胞一起来决定。那这句话当然是在台湾岛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弹，包括马英九他 日前接受这个福布斯杂志的访问，他都说这个是大陆的一项的传统的立场，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如果是要消除台湾人民心中的这种疑虑，说你大陆的存在是一个威胁，那大陆从这些话上面还是看得出来大陆还有非常多的功课要做，因为你实在话一出来又伤害和惊恐了很多的人。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各位连线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廖达奇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赵天林先生，来听他们对于这次张志军访问台湾有什么样的见解。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史上的破冰之旅，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第一次对台湾四天三夜的访问现在已经结束，但是留下来的话题和延伸讨论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那么紧接着我们来为各位连线的是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廖达奇教授，来请他来对相关的话题进行点评。首先想请教的是这次我们看到行程当中呢是故意绕开了台北市，其实这也是台湾历来的政治中心，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他这个基本上他说的设定目标是三中一轻嘛，那中南部、中小企业、中下层，那当然就是避开台北也符合，这还有青年，那避开台北，哎，何况他回到北京又跟台北市的郝龙斌见了面，所以我想这一次是刻意，因为这个时运之后，想要跟台湾的广大的民众做个接触，那所以是到了尤其是在除了新北以外。那特别是跟那个陈菊市长的见面，因为是在台面上的民进党的，而且是等于是都市的市长，那见面，那这个见面也最值得玩味。那这个在这里面他的谈话表达的意见也比较丰富。那他也因为陈菊陈市长也跟他当面表达过，台湾人民的主体性，还有台湾人民的未来，台湾人民有权来自己决定。那我想。张志军主任的回应也可圈可点，他说他知道两岸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体制、社会制度底下，那他也尊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他也非常尊重台湾人民的这种生活价值还有选择。我想这一段答话是很经典，那也算是他非常用心的一段。那我想这样的答话，如果真的是用心经营想过以后说的，那我想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上应该是一个相当正面的力量。 相当正面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就是说因为他亲口说，虽然他没有说其他，因为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能在大陆内部有他的坚持，但是他说出是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他了解两岸因为长久的那社会体制的不一样，那台湾人民有自己的选择，他尊重这样子的想法，也尊重这种价值差异，这也等于是某种程度呼应了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所说的，就是求同尊异，尊重彼此的差异。如果说这个尊重差异的这一句话，现在从口说变成是真正内心去思考，还有将来能实践的话，那我想对两岸的发展上应该会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其实又可以联系哈，就是之前范立青的一番讲话，说台湾人民的前途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一起来决定。 是 其实这句话在台湾岛内是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非常大的反弹， 非常大， 非常大。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陈局也特别在这个记者会上，还有他们有闭门30分钟了哈。但是陈局市长是表示说他有传达这样子一个讯息啊，就是台湾人民是认为这个台湾的前途当然是由台湾人民来做主啊。张志军的回答某种程度说他尊重这样的想法，也了解 因为双方在不同的体制生存，然后台湾也做了自己的选择，他了解这种，他也尊重。我想这个话能够点到这样子，我们觉得是有些准备而来了。那希望这个话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对。这算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之前翻译人的这样一番讲话的纠正， 就是对，我不敢讲说纠正啊。那如果说是一个更清楚的表达，尤其在国台办，因为其实大陆政府一整体嘛哈，那但是国台办这边有一些对台湾的接触，如果是够细腻、够深入的话，那应该是把这个真实的声音也跟中国大陆内部反映。所以是不是纠正我不敢讲了哈，不要造成中国大陆内部自己的问题。那我想是一个强化说明，然后那不只是我相信我期待的，我可能台湾人民很多人也会期待，张子君不是只是说给台湾人民听他的这些理解，他的这些表达，表示最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哈。那我想这个事情他这样说，是不是也能够让北京的高层都完全听得进去？我想这是双向的。 那另外我们注意到张志军的行程当中大部分时间就像您所说的是在走基层跟台湾的草根民众会面，但是有另外的一些媒体就说呢，这更像是一种形象公关，而其实呢缺乏政策方面的交流互动，也可以说呢是一种批评和缺憾。那对于这样的一种评述您怎么看呢？ 诚实讲哈，因为他来的时间你看才他还缩短行程嘛，最后有些地方就没有去了嘛哈。那基本上又是在某种程度的安排下嘛哈，所以要达到多深层多实质的一个交流或是政策面，其实这次政策面几乎是，尤其在政策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 成果， 没有任何成果了哈。那所以这是一个但是也是因为是65年来中国大陆正式的政府官员来台湾嘛哈，也是一个突破。那所以要想在一次的突破见面里面达成非常实质的成果，我看也有些困难哈。何况台湾内部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声音，所以即使是一个公关之旅哈，那某种程度真正能够接触到多少基层，其实我们也怀疑了，因为都有安排嘛。那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后来都取消了，我就不敢去了。比方说要去那个台中鹿港的那个妈祖庙，后来就觉得人太多。那也是基于高雄这边就那个警察在那个围杆上面已经是蛮有些辛苦了，也出了些事情嘛。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恐怕那个真正实质接触的深度还有政策讨论面的建设性其实恐怕是没有达成吧。但是就能够从这样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安排哈，就是很多我们的连我们的媒体都说他这次很不容易，这个台北没去，这个国民党的高官要员都没见哈。主要还是跟尽量达到他设定的那个三中一清的这样子一个想法，虽然是在陆委会的安排下，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官方安排嘛，还是会有些官方的痕迹了。那真正接触到民众还是会有些辛苦，那至少跟民进党的南部的县市首长陈菊见面，那这样的见面多多少少可以建立一些民共交流的桥梁。那当然大家我这边也说因为民进党跟共产党开始交流了，那现在民进党就变得比较中间了，那看起来民进党攻总统大位的障碍是少一些，但是台湾的社会就出现新的力量在扮演这个反中国的角色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青年，我们在这个学运里面的这些分子年轻人，他们还是反的哈。那走到高雄市或是在高雄的任何碰面，这种反对声音其实还是不影随形哈。所以这种虽然是我自己会认为目前两岸关系有点因为张志军来访两岸化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是台湾这一岸至少两个主要的政党，国民党跟民进党跟中国共产党都打上交道了，那不像过去都是分裂的哈。那两岸化当然也有这也是可喜的，就台湾内部的国民党跟民进党最有执政机会的政党，那大概都知道跟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个交往是一个必要的，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了解到这种必要。但是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交流并没有降低或没有减少，或者甚至 某种程度也培养了另外一群反对势力啊。我们还要观察这后续的反对势力他们会怎么集结，会怎么样去去对两岸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就这一次张志军到南部看到这么多的反对的声音，那包括是学生，包括可能过去台联，包括一些社运分子啊，就像绿党啊这些，从这个社会团体真正的中下层，他们其实还很多的疑虑。所以我想这中间还有很多值得未来观察，跟看看民进党在进攻两2016的总统大卫的总统大选的时候，那这些团体的流向跟他的一个主导的力量。 嗯，其实非常令人玩味的东西就是民进党从一开始到会谈中间的态度哈，一开始他们就说这次是希望以礼相待，也不会像当时陈云林访台的时候如影随形的抗议。中间跟陈菊的会面也是访台的一个重点，而我看到张志军在回到北京之后，国民党的台北市长郝龙斌马上紧接着又去北京跟他见面了，感觉上像是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抢着跟中共这边打交道，那两方到底是各自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 过去是国民党拼命跟中国打交道嘛，哈，那民进党是在后面被台湾说是扯后腿嘛，哈，那但是现在民进党这边，哎，张志军哎来这边接触了，跟陈菊接触了。那虽然他其实见了两个国民党当首长嘛，一个是朱立伦，一个是胡志强，但是台北市作为首都，那个郝龙斌就是好像不能落后嘛，啊，就是有点像是国民两党，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都要向中共讨好这样的啊。其实我们觉得两岸保持某种的虽然台湾是一个比较小的单元，但它的治理上面无论如何来讲哈，就生活品质，就人国民的素养来讲，它是在进步，而且是在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民主体制上进步。如果两岸保持某种的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竞合的关系，而不是大家都跟着中国去讨好，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中国也有一些刺激作用，也可以带动中国内部的一些进步哈，就是竞争又合作。如果台湾只看到自己身上，就完全只是变成就是中国大陆摸摸头，都听话了，对于台湾的发展或是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进步发展来讲，不见得是好事。这是我个人认为，保持某种竞争，那又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多方面是有共同点的，是该合作。但是某些方面，台湾真的是因为单元比较小，所以它可以实验很多东西，而且实验上面也有成果。那这些成果，其实我们说的巧实力，可以帮助中国大陆。但如果只变成一个声调，这样其实今天香港的这种状况，其实就不见得是好事。那这方面，其实中国大陆需要有更高的视野，更宽阔的境界，跟更大的自信，来接受台湾进步的地方怎么样协助中国大陆，而不是只有政治这一条。 那最后我想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张志军这次访台，他会给岛内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吗？ 我想这个岛内政策就是让民进党呢，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所谓中间选民支持，也就是2016大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那也让民进党的路线，整个在两岸关系路线上，过去大家都认为他是代表所谓比较独的路线嘛，哈，让他变成比较中间，所谓在统独的光谱，那也有一些新的市民社会团体，哎，会发展出来。成为一个反中国意识的，就是比较独的，因为他们比较是天然台独，他还不是那种独立建国思想，他们甚至对于中华民国是非常的接受，但是他们又不支持被中国统一啊。那但他这种是一个我叫做天台独，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台湾人，他没有那种跟中国的任何的连结的关系，尤其是年轻一代，所以这些年轻的时代，还有这些新的社会团体，包括一些环境啊、劳工啊，那这些团体它会集结成新的势力。那这个新的势力在总统大选上不见得可以一下得利，但它会形成某种跟民进党这个白脸黑脸的角色，让民进党去扮演跟中国打交道的白脸，他们扮演某种的黑脸，就是反中国的黑脸。然后在他们内部，在我们国内，这些势力会跟民进党分进合集，就是这些势力去护传统 支持台湾独立的，那民进党去倾向中间去赢得总统大选，那国民党当然显然的在这样子一个局势里面是未来的那个整个路线，尤其在2016总统大选，那国民党当然是恐怕是最大输家。 好，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廖达奇教授的分析哈。他最后讲的这个黑脸白脸还挺有意思的。那最后落脚点，可能现在没有人会怀疑说国民党在2016的大选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最大的输家，但是黑脸和白脸这样一个政治光谱的变化，佩芬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吗？ 其实一直都是黑脸白脸，只是呢你要去观察是这个黑脸究竟每一次是不是都把白脸拉成黑的，就像陈水扁刚上台的时候也向美国承诺事不宜没有嘛，也说他会怎么样，可是你看他因为在内部执政上可能当时的在野党就国民党就实在让他没有办法施展开来，然后慢慢他可能也比较生气，所以后来就往台独那边去靠。所以对蔡英文同样也是，他或许我从来没有怀疑民进党真的试图想要去在两岸上去做什么，而且上一次大家都在说蔡英文差这么最后一里路，这一里路很可能就是两岸关系，他只要在两岸，大家其实在观察他，就是他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好两岸嘛。可是他也必须要正视他党内确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些基本教义派的，这些是深绿的，是可能完全不想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那一批人，那这些人也是他要去顾的生意嘛，所以每一次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观察说你今天你怎么去处理党内的这些声音哦，那国民党一向处理好是说其实因为他的立场没有那么的偏，就像国民党也有一些就是希望可以马上统一的集统的这个什么爱国同心会那样的，但是因为他们在里面党内其实他不会把这东西算在国民党上，或者是说整个算在国民党，反正国民党就是统一，我不会去分什么。对，但是民进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蔡英文如何去处理这一块。然后我觉得中间选民，包括我自己，在看的也是，究竟这一块是不是又会把你拉回到在靠光谱的这一边，你有没有这个力量去往中间靠拢了？那至少在这一次上，你虽然看到民进党他们有很多的接触，可是事实上你从表面上你还是看得到他们刻意在保持一个切割，这个声音跟我是没关系的。那有些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了，我觉得现在你真的很难看得到，但因为民进党过去的例子，你可能真的要做出一点实际的行动来，可能民众才会有信心。 尤其是对于政客哈，你真的是要观其听其言，更重要的可能是观其行。那这次民进党之前放出来的风声，大家议论很多的就是说民进党之后的两岸政策它会不会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很多人都觉得说他这次的一个表态就是说以礼相待啊，不会像六年前陈云林来台的时候是组织这么大范围的大面积的持续的示威，主要是告诉更多的中间选民是说两岸政策两岸关系不是你国民党的专有，我们民进党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去处理好，更多的可能就是试水温的一个状态。但是大陆也非常的清醒，他们更加懂得说民进党尤其是需要观察你到底是真转变还是假转变，仅仅是看一个姿态可能还是不够的，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具体的实务要观察。好，三立化新闻我们暂时休息，等会儿会各位连线到的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赵天麟先生，来听听他真的就是代表民进党了，看看民进党的最终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等会儿来听。You're right.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点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马上听到的就是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对于张志军访台和跟民进党密切接触的回应。 对于这一次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民进党的一个基本态度跟立场是什么呢？ 这我们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正常的往来，我们都正面的看待。那特别是这次张主任的这样的官式访问，我们基本上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但是我们也同时有注意到，张主任有希望能够听到这个台湾多元的声音，所以我们就鼓励他，希望能够真正的在这一趟从北到南的行程里面可以真正的更多元的听到更多的台湾真正的声音。但是我们同时也很严肃的希望陆委会的王玉琦主委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要谨守主权对等民主的原则，任何的政治协商都必须要在国会的监督、民主的监督之下才可以进行。那当然我想这一次张主任一定是有体会到整个在台湾不同的党派不同的这样的声音、不同的看待，我想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交流，我们都正面的看待这个事情。 但我看到台湾有一些媒体也评论来说，这次其实张志军访台呢，更主要他的目的是想多和绿营人士接触，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评论跟说法呢？ 过去就是国共之间的交流纵使有一些突破，纵使两岸有一些进展，也签了不少的协议，但是呢，它会让两岸的关系比较限缩在纯粹是国共的关系，那使得说在台湾其实有相当多的人，不同党派的人，当然包括最主要的政党之一的民进党，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两岸的这个交流里面充分的彼此的去做对话，彼此之间进行这样的交流。那这样的部分呢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让两岸之间其实再怎么样的交流，其实误解并没有因此降低。那很多交流的成果呢，其实并没有在民调上去做体现。那我们也有注意到说这个大陆当局在这个部分也有感受到这样的落差，所以呢，当他们愿意能够用平常心不设前提的，那包括跟民进党跟各种的公民团体、台湾的社会各界来进行对话跟交流，我们都很正面看待。因为我们认为越是能够这样子的做法，才能够走出单独国共交流的格局，而能够真正听到台湾最普遍最大多数的声音。 那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在之前蔡英文主席也提到说，希望趁着这一次张志军主任访台呢，能够破除民进党逢中必反的这个形象。你觉得就这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做到了吗？ 我想逢中必反的这件事情呢，是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那民进党的身为在野党，当然我们必须扮演监督跟把关的角色。可是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包机直航，包括小三通等等的包括两岸之间的贸易，其实民进党并没有站在拒绝的角色，我们也是积极在扮演这个推进的角色。所以呢，在我们来看的话，彼此之间其实存在一些误解，彼此之间有一些立场没有办法突破，但我会认为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自外于我们未来的交流。所以呢，我想这个蔡英文主席他一直强调要优质的交流，不设前提的交流，我想这样的基调不会改变，我们也会持续的希望在彼此善意的基础之下增加更多的交流，能够让台湾的社会跟整个中国大陆可以更平常心的、更全面的彼此认识，那让我们的彼此之间的协议，让我们彼此之间进行的各项的一个交流都能够站在一个更广大人民都能接受的基础上，那才是一个长治久安之计。 那我也看到媒体有报道说蔡主席其实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访台，就是希望可以可能表达民进党的一些态度。那也有媒体看报道说，上次开中常会的时候，好像蔡主席还特别跟陈局市长开了会。那民进党是不是有希望就是这次陈市长跟张主任的见面，希望可以表达一些民进党的一些意见，然后透过张志军主任带回中国大陆呢？ 我想去传达这个最直接台湾的声音，或者是人民的一些想法。我们对于陈局市长是充满信心，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领袖级的政治人物，也是我们在台湾民主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哈。这一点绝对不是问题。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次比较大的突破是，过去大陆的官方不管是党政的人士，只要是来到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对于官方的拜会都是站在一个比较暧昧或者是比较迂回的角度，所以呢通常就是比较少正正式式的跟市长拜会见面在对政府的交流的这些部分，往往也都是采取一个比较间接的态度。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民主所选出来的这个执政县市， 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县市的市民感情其实是相当的不恰当也不理想的。那这一次张志军主任他的官事访问里面正正式式的拜会陈菊市长，让过去这样的一个迂回的间接的暧昧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做了一个改变，我觉得这才是这一次我们观察到最大的突破，也希望说这不是只是单一的突破，未来就是来自于大陆的中共的各方面的人士来到台湾访问，只要来到了民进党的执政县市，我们认为我们都会善尽这个待客之道，也会希望客人来到这个地方能够也尊重在地的政府，然后让在地政府让他们来介绍让他们认识他们所期待认识的其他不同的县市。所以这次我们认为说短短的三十分钟或许没有办法深谈，但是光是这样的见面，光是这样正式的拜会，我觉得就充满了意义。 嗯，那其实从这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小英主席就重掌这个党魁之后呢，有一些对于两岸方面的一些谈话，那包括可能用了就可能像委员您啊出掌就中国事务部，其实很多人的解读都觉得说民进党的两岸路线是感觉上是有在做调整。那这一段时间您自己看说一直以来像国民党也觉得说两岸是他们的优势嘛，那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罩门，你觉得民进党在这方面是不是其实也在真的在做微调？那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苏主席或小英主席都一直讲到说民进党在两岸上面应该更有自信嘛，那你觉得民进党在两岸这样线路线上面是不是真的有进行所谓的这些微调呢？ 民进党其实是一个民主的政党，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那我们观察到其实历任的主席包括刚刚卸任的苏主席，那现在接任的蔡主席，其实他们在不断的都在透过很多的会议，透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不断的试图在这个凝聚党内的共识来去做与时俱进的各种改革。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华山会议也做出了这个对中的纪要，我们也看到说蔡主席接任之后持续的让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包括目前我们所在的中国事务部这样的部门持续的来去做进行。那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是说民进党有我们的坚持跟立场，这个坚持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主权、民主、对等这样相关的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其实不见得是必须改变的，改变也不见得是理想的，但是怎么样施出善意，建立彼此的信任，让两岸之间甚至是民共之间可以有透过更多的交流跟互动，那这样优质的交流跟互动降低彼此的误解，增进彼此的互信，我想那都是一个我们准备要执政的政党负责任的态度。我想蔡主席这方面他不会停止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也我们认为如果能够让中共当局对于台湾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不管哪一党执政，两岸的交流不可能停止，两岸的谈判也不能只能偏废于单一的政党，我想那才能够让未来两岸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如果在台湾永远只有一个政党他可以跟这个共产党两岸之间谈判坐上谈判桌，而另外一个政党长期就是没有办法加入这样的一个赛局，我想任何的协议都没有办法得到在台湾社会的共同支持跟稳定，这样的两岸关系其实是站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常年以来如果真的有和平红利的话，它显然并不是得到台湾社会共同的这个雨露均沾，也没有得到那么大的支持的，它可能集中的是少数的买办阶级或者是少数的权贵阶层。那这一个部分我看到大陆也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包括国民党、民进党或甚至是包括在大陆来讲，大家都要共同去省思跟反省的。那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我们自己身为准备希望争取在执政的政党来讲，我们也希望说怎么样能够与时俱进的在这个赛局当中能够第一个捍卫台湾的利益，但同时又能够维护两岸的和平。 嗯，可是像即使中国大陆像国台办的记者会也不断的强调说，可能这个九二共识或一中架构是他们的两岸之间他目前协定的所有的一个基础最大的公约数。那民进党是可能在这个一中上面是有至少是有旗舰也不可能接受的。你觉得有可能去突破这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底线吗？ 我想这个九二共识我们是并不承认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历史演进当中，不管是当时存在也好，后来包括苏琪先生等人的这个发明也罢，那都是一个架构之一。但是我们会认为说这东西它仍然是在发展中的，所以呢我们会认为说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奉为圭臬牢不可破的唯一的一种架构。那至于就是说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什么样的一个 调整也好，或者会不会有调整也好，现在都言之过早。我觉得现在两岸之间，特别是民共之间，应该要把包括蔡主席所提的优质交流，我们先做好做足，让彼此之间能够建立更多的了解，甚至更多的互信。我想到了那样的一个比较关键敏感的议题，大家彼此必须要再去面对彼此的神主牌，面对彼此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有任何的互动的可能性，或建立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这种架构的可能性，我想到时候才比较成熟，现在来说都言之过早。 嗯，那你认为两岸关系这个议题会是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的议题战场吗？ 嗯，今年的选举是地方型的选举，从县市首长到地方的村里长议员等，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时候不见得这样地方选举的议题会跟两岸关系的议题有这么深的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把刚才提的优质交流做好做足，彼此多一点的互动，我想是现在值得努力的。那至于其他相对比较现在可能彼此争议比较大的，彼此可能互设前提的比较没有办法去跟动的部分，我觉得现在并不是处理适当的事。 我们看到就最近的这一期商业周刊就是专访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在接受商业周刊专访时候提到说，台湾如果失去经济独立将会影响政治独立的自主，如果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太深也会让台湾变得脆弱嘛。你认为希拉蕊的这个意见是不是某些程度其实也凸显了美国政府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度呢？ 美国毕竟是世界的强国，那他们在亚洲、亚太地区一直有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那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说，他的战略目标并不是重新的经济或者是军事的围堵。所以希拉蕊女士所提的，我觉得她其实是相当持平的呈现出过去台湾在六年到八年的发展当中，它虽然是自由化，虽然是可能贸易的更多的这个可能是平台的建立，但那个稍微天平有太过于单独只压在中国大陆身上，那这样的部分呢，可能会让台湾的经济自主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政治自主性，现在我们都逐步看到了。那我想整个亚太地区包括美国现在所主导的 TPP 都是台湾应该去努力的目标，台湾应该站在一个国际战略的角度，怎么样同时的跟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的这些国家同时进行多边或双边的各种的谈判，那才是台湾身为一个小国，身为一个亚太地区的一个枢纽的位置里面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呢，希拉女士的提醒至为重要，但是我们也会特别的谨慎，并不代表说又要重新台湾变成围堵的第一线，但是我们也必须自我警惕的是，过去那种把鸡蛋全部压在我们西边的邻居就是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会不会使得我们偏废了，这个整个天平失衡的，让我们失去政治跟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自主性，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应该重新再审视。 好，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先生对于这次张志军访台和相关问题他的回应。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佩芬刚才对赵天麟的这段访问哈，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全面，就是你包括现在民进党可以说是他们的七寸，那对于两岸政策方面是无解的九二共识和一中，但是听出来他讲话还是非常的官方，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确实就是代表着民进党，所以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上的时候似乎仅仅是回应了九二共识，可是他并没有回应一中。 嗯，其实你从里面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向来他现在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能怎么办。可是赵天麟刚刚讲了一个重点，是其实他也讲到民进党跟中国大陆都在 寻求，因为这个东西还在发展，虽然没有九二共识，但这个事态还在发展，所以将来如果说民党有机会执政，到底两个用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架构去相处，我觉得中国大陆跟民进党都还在摸索跟测试。然后另外补一个刚刚的，就是为什么这次民进党可以挑，就是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什么让陈菊市长来见张志军这个。就陈菊市长其实他在民进党内他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但他在一般中间选民跟甚至就是他的一个形象上面不太容易被讨厌。就像我举一个，当年高雄市淹水的时候呢，就后来就是陈局市长有一个下午是不见的，那因为可能他的幕僚帮他说他去哪里，可是后来揭穿的是因为他好像在官邸睡午觉，可这件事情觉得哎呀，一个市淹水那么严重，可是一个市长在官邸休息，是不是应该要可能对他的民调是很大的重伤，但是没有，陈局市长民调是升了不是降的，所以陈局是一个有这样的魅力， 台湾民众对他有一些体贴， 他有他的政治魅力在，再加上说他长期为台湾民主复兴跟他的身体的状况，所以是有他的魅力在的。那最后补一个很快补一点，就是我觉得再提醒一下，就是台独这些人其实有些时候他们在主权上面的双重标准，就像说对日本像是故宫展，他可以觉得马英九对日本的态度太强硬，因为他 不见了国力两个字， 对，但是你如果同样的标准你放到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在这里，我觉得大家要检验的是这种双重标准， 没错。好，那张志军四天三夜的访台是刚刚结束，很多的话题还在讨论，为各位持续的关注。以上是今天的节目，谢谢收听，再见， 再见。